是个大头袋子，埋了吧。 这叫世事婚姻，

吧，姐。 人生在世，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趁早想在挂念情，别把情 妈。

个靠门。 老板脸上发大财，光棍穿上衣服皮， 士兵穿上大衬衫，老板你穿上名牌皮。

大嫂，来来来来，大嫂，来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，哎。 头像长虫， 别 大哥，你咋叫俺吃王八？ 咦，大嫂，这是上大戏的名菜呀、啊，叫霸王别姬。 姬， 尝尝。大嫂，你，大嫂，来来来， 大哥， 啊， 这个菜得花多少钱？ 30多块。 你怎么都这么富啊？ 差不离呀、啊。 咋能的、啊？ 那政策好啊。我们领导有本事，搬起这染厂，家家有横之鸡，人人之羊毛衫，一年啊就发了。 那你咋还没成家啊？ 娶我媳妇啊，头一个嫌咱穷，嘴大能吃我跑了。第二个看着咱夫捞了一把又溜了。大嫂，你叫啥名啊？ 喇叭姐， 好听，咋起的呀？ 我是腊月初八生的，俺那里有个故事。幸亏你长到8岁，腊月初八天不亮，光着头到坡里去看穿着红衣裳坐在枣树上的喇叭姐，回来长耳朵印不疼。 呵，那是冬天。 大哥，你叫啥名啊？ 我啊，大名叫陈坤，小名啊叫狗屁。我这名啊也有个故事啊。我啊是兄弟两个，俺娘啊跑阎王造林了去，就给起了个孬名啊，哥叫狗丁，我叫狗屁。小时候念书，我好大对啊，中午老师把我扣住了，俺娘对哥说，回去让你老师放狗屁。哥回到学校啊，对老师说，老师，俺娘叫你放狗屁。气的老师朝着俺哥那顶上就拍了一巴掌啊。俺娘火了，跑到学校是对着老师发脾气呀、啊，你这是什么老师啊，叫你放狗屁你不放啊，你又打了俺狗顶一巴掌啊。那老师他就， 你到底叫俺干什么话？ 今天没事啊？ 你还敢不回家？ 我叫你啊。 行。 你会数学吗？ 会学。 我是说一二三，你是数吗？ 嗯。 那一兔毛驴，一条腿， 四条啊， 四条 啊， 那跑起来呢？你得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 跑起 来， 跑起来，飞起来是四条。 好，八戒，来，我教你指羊毛衫。 嗯。 双手用力提，来回举动。 半年苦，迎来那把梅花香。 你就叫俺八姐。 八姐。 嗯。 八年多了，想家了不？不给家里大人孩子送点钱去呀、啊？ 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。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替你伤心事。八戒，你看我这里这件羊毛衫。像谁？ 像我一个山老婆出 不锦纱添花。 我也养只人头象。 这个猪八戒 被幸福。 好，我看这个媳妇是谁。 Thank you. 八戒，你在想什么？长明到处找你，你还不回家？回家，回家！ 爷爷，我这就回家。爷爷，我这就回家。 什么？石头？ 他像人？ 死人是活人？ 活人？ 他吓着你了？ 他要我回家？ 不，我知道你不想回家，你，你不能回家。好，挥刀打碎，搬走。我的心跳 这么急呀， 像我的血流 天要塌下来了， 我顶着， 我害怕， 有我在。